民身份歧视立法之前先咨询公众。调查在今年二至四月以电话成功访问1500名15岁以上的市民，在受访之前12个月内曾经受到歧视和骚扰的受访者之中，有大约 7% 的人曾经受到居民身份歧视。平机会行政总监朱崇文说，居民身份歧视主要涉及内地人或者新来港人士受到歧视，今次调查未必能够接触相关人士，所以受居民身份歧视的人较少。但他指出，过往两年，例如在社会事件之中，有针对内地人的行为，经传媒广泛报道，受访者认为需要关注。另外，调查亦都发现，大约一半受访市民认为本港普遍出现种族歧视和年龄歧视。平机会认为，虽然本港在年龄歧视未有具体定义，但是认为结果反映公众关注有关议题。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40%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47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13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9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7.6跌6蚊，美团282.4升5蚊，阿里巴巴163.2升2蚊，友邦保险82.95升4毫，中国平安58.85升2.15，盈富基金25.44升2.8，快手99.7升6.45，中芯国际23.5跌5毫，融创中国17.22升1.34，小米集团21.05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29，瑞士法郎8.47，澳元5.683，加元6.218，新西兰元5.471，欧元8.933。每百日元对港元6.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9,277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7,260元，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91美元，卖出186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范围附近嘅火警咧，就清咗场噶啦。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嘅行车线解封，而较早时封闭过嘅收费亭啦，亦都已经重开。咁但系车龙啦，仲系有待消散噶，车龙好长噶。喺港岛入口嗰边啦，东行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而西行去东隧过九龙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西湾河泰安楼。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因为山顶道较早时冧山泥啦，而家介乎百家道同马基仙峡道嘅山顶道继续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重型车辆暂时唔能够驶经呢个路段。咁而家上行方向啦就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分别就去到马基仙峡道近港景别墅，同埋山顶道近30号。

11月11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Yeah, 今日是这个理性星期四、啊。因为藉着这个1111我觉得是要提醒自己要理性消费、啊。 你做什么事呢、 我发现自己个人开始有点不理性。 嗌咗你个人冷静，冷静啲，你个人唔冷静啊！ 搞到而家咁啦，唉，唔系话说咧，即系都月头咁啊，其实都唔系月头啦，都月中啦。咁、啊、但系即系有时候啲卡数系去到呢啲日子先找啦，咁啊抽起条筋，有时候望下张账单咁样，咁啊发现咧呢、這个世界上啲嘢真系好乞人憎嘅，有时唔觉咧累累积积咧。就可以滾雪球咁樣， 條數就好大啦， 係啦，即係你都知道而家即係網絡世界或者可能大家一齊用手機嘅應用咁樣啦，係嘛？咁然後咧就會有好多嘅 subscription 嘅， 係啊。 咁然後啲 subscription 咧就好似哎好抵嘅，成日都 幾廿蚊一個， 幾廿蚊一個月。咁然後可能頭三個月又免費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啦咁。咁於是乎，我又一個我唔知幾時開始自己變咗個師奶仔嘅心態啦，要用師奶仔嚟形容自己。 開始啲嘢咧會計過讀過， 係啦。但係最黑人真係咩咧？啊，你以為自己好精明啊，有免費嘢都係用下先咁樣啦。咁然後最多到時 cut 咗佢咯， 免費完咗係有個期完咗咪 cut 咗佢咯咁樣。但係個人咧又有惰性 嘅 喎， 呢個係真嘅。 係啦，即係當你。方便开或者可能你订阅开一样嘢，然后你要搞一啲手续去 cut 嘅时候咧，你又懒得去搞嘅、哦，甚至乎系有时即系打个譬如啦，而家呢一啲串流平台可能上网睇片咁样，可能本身咧免费，咁但系有广告嘅咁样，咁啊即系以前都觉得冇乜嘢啦，其实 五秒之后揿个掣 咯，揿个掣好方便啫，咁其实但系可以免费睇，咁几咁好啊咁样。 所以佢点样令到你会想join 嗰个收费 plan？ 系啦， 就是有两个广告咧。 我最初啊，直头觉得啊，呢个平台啊，设计收费嗰人出嚟系戆居嘅，真系，系因为佢真系完全系冇谂过咧，大家都系会觉得，揿个掣就免费，我点解要俾钱 join 啫？系咪先？咁但系我错咗啦，当我试咗佢嗰个免费唔知三个月嗰啲试用之后咧，你就唔舍得 cut 咗佢。但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月要给几，其实真的不是贵，几十元，但就是因为张账单有很多个几十元的累积、就变成几百元这样啦，是啦。 不是那个平台就是 YouTube 那个啦。那其实我都一路以嚟佢成日都会弹出嚟嘅，就叫你话试下用啦，我哋呢一个咁嘅 premium 咁样可以飞广告啦，咁我同你嘅角度都一样啦，五秒咋嘛，你諗住整两个广告嚟都是十秒啫，十秒冇嚟等唔到啊！ 冇错， 咁我就冇 join 啦，到而家都咁。但系咧，开始你会发现有啲功能，佢好叻嘅，即系佢仲有啲功能咧，即系正常啦。你收费就会好啲啦。而家开始我有少少纠结嘅，因为譬如你睇紧啲片咁，你离开咗个 app 嘅话，咁你冇得再睇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一路以嚟用个概念就系咁，好合理啊！我离开咗个 app， 咁我唔睇嗰条片，我点解仲需要佢可以继续听到咧？ 啱啊！ 因为嗰个系个睇片嘅平台嚟噶嘛。 冇错，即系我要复 message 嘅时候，咁我都唔会分心去睇条片噶啦，系咪先？ 我睇紧个 MV。咁如果我要复 message 或者离开个 app， 我唔需要个 MV 继续 play 噶嘛、 啊， 因为我都唔系睇紧，一、 yes. 个睇片平台系好合理嘅呢件事。 系啊， 而佢又好叻嘅，真系佢又揾到呢啲嘅需求位啦。因为譬如我有时听嗰啲 DJ set 咧，成粒钟咁样，其实真系当听歌冇分别。 系 咁呢一啲真系唯独是 YouTube 真系会比较多。 系 你去其他平台你又揾唔到啦，因为嗰、那个音乐人佢 upload 嘅平台选择咗呢度啦嘛。咁而家用免费版啊嘛。咁我冇得轉走佢啦，因為我冇得呢個第一啦，第二不能夠 lock screen 啊。 哦，係，因為 lock screen 咧佢就停噶啦嘛，佢就唔會播噶啦嘛。 我個電話如果有時真係喺街度行緊，我又聽緊啲 DJ set 咧，咁就出事啦。我不能夠 high 到佢 lock screen， 然後將佢袋喺褲袋。咁但係有時你袋喺褲袋，你又唔小心 high 到啦，又呢樣嗰樣啦，咁我覺得哦，我體會到。 佢嘅存在嘅意義啊。 係啊，同埋如果你唔 lock screen 一路開住咧，佢燒電燒得好快㗎。 佢、啊、突然之間令我覺得哦，原來有存在意義嘅、 啊， 但係都未逼使到我會做呢件。 唔怪之得就係因為有你呢啲人，我先見到嗰個咩咩、以後睇打鼓片就唔使停低咁樣嗰啲啦。哎呀， 就因為呢啲人咯、 啊，就係有呢啲需求。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引申落去就係、是，我覺得人嘅惰性咧係而家我越嚟越覺得咧。是存在同埋係好強烈嘅嗰種惰性，因為咧話說小弟最近又開始研究緊嗰啲電話 plan，因為差唔多到期啦啲合約，咁啊又開始研究緊，即係尤其我以前嗰個 plan 仲係用緊 4G 定 4.5G 咁樣啦，咁然後你都知而家已經唔興 4G 噶啦嘛，而家係行 5G 噶 啦 嘛，係嘛？ 我都 唔知咩係 5G 啊， 唔知啊， 係啊， 嗰個叫唔知， 都唔知有咩分別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個個都話5G 咁啊好奇啊，好似啊應該係要轉咯喎， 離不開都係快啲啊，係、 就是、有個咁嘅心態喺度啦，咁啊趁呢個合約差唔多完咁啊開始研究緊啦，咁但係咧我開始研究咗一段時間就發現有一個好矛盾嘅位置，就係、是、大部分而家坊間嘅 5G plan 咧。即一嚟就梗係貴咗一橛啦，係咪先？咁然後其次就係咧，佢已經冇咗可能當你一個月有20G 嘅用量，佢個 plan 係提供20G 嘅用量一個月俾你嘅，但係佢已經冇咗過咗20G 之後有嗰啲咩公平數據使用嗰啲嘅 plan 啦，即係以前就可以用過咗你就。照可以無限，但係行得慢啲咁解。咁 5G 已經係冇咗呢樣嘢啦。咁然後咧就變相而家啲 4.5G 同 4G plan 都仲有呢樣嘢，仲要平啲添。咁我開始就好糾結嗰樣嘢，就係咁點算咧？因為我個人咧嗰個用量好大㗎，我係嗰啲三四日我可以用到4G 嘅人嚟㗎。 好誇張喎、啊！你呢個數， 梗係啦， 人哋嗰啲一個月可能10G 㗎 啦。我就係 subscribe 咗好多嗰啲咧，幾十蚊一個月嗰啲，然後猛咁睇嗰啲啊嘛，喺街度係咁猛咁睇片啊嘛。 你而家本身應該係無限嘅， 本身無限嘅，即係又係嗰啲咯，即係用過咗唔知幾多 G 之後，跟住 就會慢啲啦，可能。 但係而家已經開始唔覺得佢慢咗啦。 同埋因為好衰嘅。你俾一次 subscribe， 譬如你串流平台聽歌咁樣樣，佢真係你無限嘅話咧、 啊， 你就可以聽嗰、那個即係個質素最高嗰啲， 係冇錯。 咁但係佢有啲app 會講咗明，即係唔同嘅質量嘅歌，其實佢消耗緊一首歌大概幾多數據，即係幾多 meg 噶嘛。係 啊係啊。 咁、 啊、 如果你真係最靚聲嗰啲嘅話，講真，你幾十 meg 一首 歌， 係啊。 咁、 啊、 然後但係嗱，咁你無限數，咁你咪會聽咯。 冇錯。 跟住啊，你個 headphone 配埋好正喎。係 啊。 咁你聽嗰啲好靚音質嘅歌，其實你翻唔到轉。 嗱，我當一首最靚。靓嘅可能50 meg 咁样啦，咁然后其实你听半粒钟咧，已经讲紧系使紧你可能系几百 meg 噶咯。 系啊， 其实你一日咧，你睇埋片啊、成啊咁样咧，其实真系用咗成几 G 噶咯，系咪先？ 系啊，你无限数据睇 MV， 而家你又有4K 啦。 系啊，系啊，即系就算唔4K， 你都开到1080p 啦。喂，而家唔1080p 啲嘢点睇啊？睇蒙眼噶嘛，系咪先？咁然后就转令到我觉得。好冇安全感嗰樣就係、是，我係咪真係要轉一個 5G plan 俾自己咧？得20G 一個月，可能 你用一個禮拜， 我玩一個禮拜玩完， 一個禮拜你已經 真係喎。咁跟住然後，但係嗰啲咩，即係你再幫大啲就去到成100G 一個月，但係好貴，真係好貴，貴到我自己都覺得哇，好唔捨得咁樣。咁然後我就喺度不停咁樣喺度自己做緊嗰個神算咧，喺度計緊數，即係人嘅呢一種惰性咧。就好累街坊啦，就累到我而家嗰张账单咧，一个月咧我都真系不堪入目，都唔敢睇啦已经。即系因为你咁多 subscription 之后，你再要用，你要连带用一个再贵啲嘅电话 plan， 我真系搞唔掂。 同埋你亦都牵涉到咧，有时譬如我间唔中啦，即系近排有时可能早出去，你真系会撞正啲翻工放工时间，咁我就体验到啦。即之前咧，从来唔觉得咧自己个 plan 有问题噶，即系嗰啲因为公平使用条约有一啲嘅 plan 啦，譬如我自己嗰个就系、是。 係如果你過一定嘅數據量嘅話咧、 嗯， 你喺嗰個範圍裏邊，你嗰個優先次序就會後少少。 係啊係啊係。 咁但係如果我唔係一啲 peak hour 要搭車嘅話，其實我周邊啲人唔多啦，冇出現呢個狀況， 都順暢嘅。 但係當經歷過啲翻工放工時間，一搭嗰啲巴士又好啊，地鐵都好咧。就發現哇，撈極都撈唔到隻歌，係撈隻歌咋，唔係撈MV 或者睇片啊，撈隻歌，撈極都未撈到，我落車咯喎。然後去到睇 concert 啦、 嗯嗯、 ，concert 又係人仲多啦， 哦、yes, 入到去你基本上真係唔使旨意。唔使旨意， 我想讲咧，即系你都知道我哋系经常需要去睇 show 噶啦，系咪先？咁啊，然后咧， 我索性摆低电话 啦。系啦，一入红馆就出事噶啦。我喺红馆咧，即系同屋企人 send message， 可能即系谂住同佢讲，哎，我唔同你讲住啦，晏啲先讲。我而家入红馆睇 show 啦。呢一句系我完 show 嘅时候佢先收到。 我睇你十一点睇 show 啊！ 十一点你先同我讲，你完咗同我讲咁样，咁就所以都亦都令到我谂就系、是，唉，系咪真系要转呢？不过我有听啲朋友嘅意见，一样意见就系话，而家所谓嘅 5G 网络咧，佢啲基站如果未系 set up 得咁齐全嘅时候咧，系咪真系个个地方都收得咁好咧？系啦，咁呢样又令我开始谂一谂。 research 下咯， 系啊， 咪即系等于你听譬如串流平台听歌都系，都总会有选择困难。你线上有咁多种，咁、嗯、大家 selling point 又唔同，你真系要好知你本身自己需求，即系成日讲个 demand supply， 个 demand 喺边度？你平时中意听嘅歌嘅类型系咩啦？又或者可能你会唔会中意睇 concert？ 可能有啲平台佢有搞多 show 你可以睇到嘅，系、 啊、 啦，或者有一啲咧系专系供超级高音质嘅咁，即系睇下你系要啲乜嘢。即系我，所以我都好彩，我好清晰我自己听歌我需要啲咩，要揾好多古灵精怪外国，因为电子嘢 系， 咁我就知道边啲平台咧系我容易揾到噶啦。 你淨係純粹最糾結嗰樣嘢就係唔知 join 唔 join 個 premium 可以聽到呢個 DJ set 啫嘛，而家你個 DJ set 搞唔掂啊！ 我冇噶，我咪帶咗個尿袋咯，唔好 lock screen 啦，袋喺褲袋嗰度聽咯， 冇事噶， 會 要用一定用到嘅， 我咪揾咯，揾多啲 podcast 咯，即係唔係喺嗰，咪揾第二啲平台睇下冇咯。 OK， 係啊，即係有啲 podcast 嘅平台，咁當然啦 ，podcast 嘅平台亦都可以係有收費唔收費，跟住收費咧可能就中間會冇廣告啦， 係， 咁但係免費嘅話就會有啲廣告攝住啊， 咁我照聽廣告咯， 或者淨係可以 preview 到可能淨係聽個三十分鐘啊咁嗰啲咧， 哦，哇！最惨系呢啲啊，好顶人噶会。 咁所以冇噶啦，你都系睇啲需要。你知去到而家近年尾咧，又系嗰啲咩季节啊？消费嘅季节又到，圣诞又到啦， 啲减价又嚟啦。 系啦，咩促销啊，转季啲衫啊，又唔知咩圣诞 box set 嗰啲咧。所以我觉得你都系审慎睇下你嗰张单，我唔想你破产。一百蚊为够食两餐，不要价动人。你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Super Sales 买乜都制 ，Super Sales 无时间加的快乐，你全盘送我，破四地要逼我购。月尾张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送我，放肆地要逼我靠。 个力俊嘅减价购物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第二代美国队长之称的无业男子马俊文，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名成立，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囚五年九个月。31岁的马俊文被控去年在多次示威活动以及接受传媒访问期间高叫港独口号。法官陈广慈判刑的时候说，被告毫无悔意，在亲笔撰写的求情信之中亦都表明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不感到羞耻。法官同意辩方所说，被告未必了解社会事件背后的复杂来龙去脉，但是仍然一意孤行煽动他人，认为情节严重。法官又说，国安法亦都列明，不论是否涉及武力，最重要是有犯罪意图。法官认为被告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备而来。政府今日起为指定群组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朝早到北角一个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三针科兴疫苗。林郑月娥说，新冠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市民应该尽早接种疫苗，越多人接种，香港越有希望走出疫情，越快可以回复正常生活，包括恢复与内地免检疫的跨境往来。聂德权说，会再检视指定群组接种情况，如果可以会尽早开放给已经打两针科兴并且超过六个月的人士打第三针。日本东京都新增3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一个星期之前多17宗，但是仍然是连续26日少于50宗。重症人数减少1人至9人，是去年7月以来首次少于10人。因应当地疫情好转，日本政府据报计划从明年1月起恢复为提振旅游业而实施的旅游补贴计划。当局去年7月推出为个人国内游提供补贴的项目，但是随着疫情蔓延，项目在12月被叫停。首相岸田文雄日前透露，政府将会灵活利用疫苗接种证明和病毒检测证明，制定更安全和令人安心的制度，并且择机退出。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奥克兰揭幕，东道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致辞的时候说，疫情为亚太以至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呼吁亚太政商界领导人共同努力，实现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疫后经济复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发表演讲，提到要反对歧视性和排他性做法，又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缘政治小圈子，终究并没有前途。亚太地区不能亦都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习近平说，各方要积极主动扩大开放，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促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推动经济复苏，实现联动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4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西湾河体育馆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去爱东村。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西湾河体育馆快线有意外，龙尾爱东村。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附近嘅火警意外，虽然已经清咗长一段时间，咁但系东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繁忙噶。东西行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海丰园同埋太古城，咁就系东隧港岛入口交通繁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海丰园同埋太古城。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咁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现在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车多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喺山顶道咧，受到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而家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总型车辆暂时唔能够行驶呢一段嘅山顶道嘅。山顶道上行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港景别墅。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就喺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元朗八乡路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环渠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送上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更有全新环节《大自然大不同》，让观众认识香港物种，了解本地生物多样性。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苏奕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由 Anson 编 ，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00-5:00，天怡、子豪、阿摄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阿 Lu， 我咪讲咗我唔食蟹咯，你仲买咁多嘅？ 呢啲蟹唔系俾你食嘅，我俾你睇嘅。 睇蟹有咩好睇啊？ 呢啲蟹咧叫做万里蟹，嗱当中咧有三点蟹、花蟹、石沉。你净系睇佢个壳啊，你唔觉得都觉得好靓咩？ 吓，你几时转咗做花蟹导赏团噶？ 诶，呢啲叫色香味啊嘛。嗱，你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洪建威、知识会者，到时你就会感受到噶啦。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

喜歡自己一個人行山的原因是因為我很怕有一些人一起行山，行到一半就說很辛苦不行了，不如落山啦。聽過有張敬軒 On My Way。所以如果你做好心理准备，咁你就过嚟 join 我一起行。但你必须要知道，条路一定系难行噶啦。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委屈很有用，如自贬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几环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微博爱宠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用折腰去换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纵是渴望你拥抱，要是宇宙越方只得你地路，逃离你也是自找，纵是似大刀，结局却最好。 有郑欣宜最难行的路。虽然行山过程是辛苦的，有些路段是难行的，不过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当你行到上山顶，所望到的风景绝对会令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Shadows hovering,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I'm stuck in nightmares, even when it's not a night, tell me where should I be looking? Under you, there is no sunlight to guide me through. I mark my territory and I'll be safe inside. From there, the rogatory claims that set me on fire. Is there someone there to haunt me? Could

成全万有才是你 点新闻之前，听我有张柳应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告强制拆除，将原址改建为公园绿地，并且在另一个选址兴建600户社会住宅，优先供城中城无房屋所有权的住户租住。住户对当局的安排反应不一，有地主强调城中城是他们的私人土地，質疑當局災後一直沒有同佢哋協商，亦都有住户認同改建，期望可以掃走陰霾，但係認為更好嘅做法係喺原址重建，希望當局做決定之前能夠與住户再溝通。天氣方面，一股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下週本港多處地區嘅相對濕度維持喺40%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西湾河体育馆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柴湾道近慈幼学校，同埋东区走廊近爱蝶湾。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龙尾喺鲗鱼涌公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桥面。近住联合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挤塞，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山顶道啦，因为曾经山泥倾泻，介乎百家道同马纪仙峡道继续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重型嘅车辆暂时唔能够驶经呢个路段。而家上下行嘅龙尾啦，分别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大厦，同埋山顶道下行啦，车龙就过咗安宁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开始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在屯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都是車多繁忙的，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的車龍就排到去友愛村對開，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清水灣道鄭直之去大清、車公廟路、車公廟去第一城和元朗八鄉路橋面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由 Anson 编 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访谈节目，一定要数到邓爱琳的《把歌谈心》。 今日有我的好朋友周润发。 其实我个人系，即系我做嘢系好好咩都唔怕嘅，最紧要两个人喺埋一齐开心。如果两个人唔开心，夹硬维持落去，要保持金童玉女形象或者咩，我觉得呢啲系荒谬。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汪大燮认为，普及科学和民主植根在教育，并强烈支持蔡元培藉北大改革创新，重振中华民族。而陈独秀就决定去北京，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今日呢位嘉宾在不同渠道都见到他的作品，写句嘢贺下佢啊！ 今次呢句好意头，觉得是他会喜欢的，听住咯。 XT 感还乡， 会不会夹硬一齐啊？ 好啦，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你叫咩名啊？阿斌 ，XT， 耶！ 识 串噶， 系啊 ，XT IE， 系啊， 好犀利啊！你哋仲系英文？ 系啊，今日咧，我哋嘅嘉宾 XT 咧，佢本身有即系叫做咩顾客来订单，佢话今次想打直嘅，可以一对放喺屋企。 我哋本身谂住用中文去写， 有谂过中文嘅， 但系林于婷呢个名系有啲难创作。 都是很难的中文， 是有点难，真的有点难。 有想过的林于婷婷玉立，但是问题是 有点 我问你什么呢，可以这样即是谈不到什么，跟着想想不是、哦、XT 可以将英文打直写个 E 字的英文字，就想起衣服的 E 的音了、哦，咁所以就可以寫到衣锦还乡出 嚟，好叻啊，波胜你， 好犀利啊！ 今次我哋特登拣咗呢只粉红色衬翻 XT 嘅 MV 嘅， 哎呀多谢，我见到我留意到咦粉红色嘅， 系因为监制 Carmen 佢而家写英文，佢个颜色上面会就翻个嘉宾，可能佢近排作品啲色通咧， 哦， 去切合翻，所以用个粉红色， 好贴心啊 ，Carmen 好嘢， 多谢 Carmen 啊 ，Carmen 好嘢， 嗱好多样嘢讲嘅，第一样嘢头先点解叫阿斌介绍嘉宾咧？因为我之前喺节目度有讲过啦，话阿斌认人咧就， 喂有讲。 就差少少啦， 唔系啦，我觉得咧有一个心愿系要还嘅，因为一路摆喺我心入边嘅，我就同自己讲，下次 XT 再上嚟咧，我系欠佢一个道歉嘅。 跪佢， 收尾 系啦，我要跪佢，同埋要正式咁样向 XT 道歉，对唔住， 上次嗌错咗人哋个名， 因为上次有一次 XT 经开行开电台咁样啦，咁嗰阵时做紧节目啦，我好怕， 你 继续讲 啦， 我怕嗰啲状况就系有人喊埋你问，诶、欸，你记唔记得？ 我冇敢问你咯。 你嗰句系乜嘢啊？ 好似系我问佢 啊系， 因 为 我 见到阿 我见到阿斌嗰样好犹豫， 系咯，阿波问，诶、欸，你记唔记得佢系边个咁样？咁跟住 我做埋嘴型提佢， 我 个 人就即刻会慌张。 唔紧要啊，其实咧，我觉得而家有个好嘅借口就系戴咗口罩咧，真系认人会难， 会难啲噶， 系咪啊？系咪啊？戴口罩好难认啊， 系啊，好啊，你俾个落台加佢， 亦都系因为咁样咧，我以后都会记得 XT。嗰、那個印象就會好深刻，唔、 啊、 會再認唔到啦。 我相信 X 都會好記得你。 係啦，係啦，同埋每一隻作品我都會聽到好熟。 OK， 咁 我接受啦。 我講嘅，我講嘅。 好，呢、這個和頭酒搞掂啦，解決咗啦，終於解咗佢嘅心結啦， 有個心結啦。 咁我哋今日用呢句即係衣錦還鄉，其實佢一個意思，即係當一個人叫做成功咗之後，就阿榮華富貴可以翻鄉下嗰度即見即係鄉親父老嗰種。咁我就諗啊，呢個意思可以點樣攞出嚟？我哋就諗到就係、是、哦、啊，即係關於成功呢一樣嘢，其實。即係喺 XT 你自己可能過去呢一年啦、啊，又出歌啦，跟住亦都有一啲現場嘅 show， 可能大館啊、西九等等啦、啊，甚至乎近期電視節目都做埋主題曲嘅編曲監製咁。即係呢一年你自己覺得即係好唔好順利咧？叫做 唔係㗎，其實咧我本身出歌之前咧冇諗會點樣做嘅，但係咧係開始即係踏咗只腳入嚟音樂圈之後咧，就開始覺得啊，原來我自己嘅。音樂咧係可以帶俾一少少一啲嘢啦，咁之後就開始想做多啲嘢咯。 呢啲嘢會唔會係你喺可能踏入嚟之前，其實已經都有一啲少少嘅目標啊、諗法咁樣，真係逐樣逐樣實行緊咧？ 想即係我其實會，因為我自己聽好多外國嘅電音啦，咁、其實我係好想即係令到我做呢啲歌係更加個 craftsmanship 會做得更加好啦。咁、就一路學緊啦，一路出一路學啦，一路收 feedback 啦，一路繼續進步咁樣咯。咁但係話有啲有冇啲咩 checkpoint 咧？咁就冇嘅。所以我又唔覺得自己好成功咯。 係。咁但係如果你自己心目中你自己覺得啊，去到一個咩位置或者做到啲乜嘢嗰樣嘢就 kind of 叫屬於 XT 嘅成功啦咁。 其實我覺得有，如果咁講係有少少嘅，即係譬如我近排做咗主题曲啦，咁、然后原来会有啲人会突然间话，其实听嘅时候都估到系我做啦咁样，咁咧我就会觉得，咦，原来真系咁有我嘅 style 喺入面噶，即系我自己冇留意嘅、即系我纯粹真系用我嘅谂法去做首歌出嚟，即系我冇特登话要加啲所谓嘅 XT 元素，啲水滴声你都冇听到啦。 系今次冇啦， 系 今年冇咗啦。 系啦，即系我冇特登加呢啲所谓嘅 checkpoint， 令到自己呢个 sense 就属于 XT， 然系原来系哦，原来都入咗血噶啦，原来咁样。 哦， 嗱，唔系出自愧疚，但系讲真嘅，讲真嘅，因为咧我去听呢一个主题曲啦，即系系啦前传啦，第一下我冇特登去。睇個 credit 係點樣，我覺得OK 喎，呢一次個主題曲好聽喎，即係比因為其實都有幾個版本，我覺得呢嘢真係幾，我直頭係朝頭早刷牙嘅時候會哼嗰一隻啊，去到 哇， 嗱真係唔係出自愧疚，我要再重申一次， 你一講乜嘢都 係啦， 係啦，咁然後但係去到再 check 翻，即係通常聽到一啲好聽嘅作品，我都真係會去特登去睇翻個 credit list， 今次見到 XT 呢個名，覺得哎呀好 OK 開心、啊、 好開心呢件事、就是， 你記得個 XT 係邊個嘛？係 啦係啦係啦， 即係六啊嗰時見到， 食 好衰。 睇你个名够简单，多几个英文字母就搞唔掂啦。 但今次做呢一个主题曲呢、這个 project 又系一个点样样嘅缘分之下，可以有机会参与到咧？ 咁就系我其实我有听好多电子嘅嘢啦，咁我都有留意 K-pop 圈嘅嘢。咁、其实我细个已经听好多韩国嘅选秀节目嘅。可以講嘅 可以， 咁即係譬如 Produce 101嗰啲啦，咁即係然後有啲係可能中日韓都有選秀節目嘅，啲主題曲我都有聽，咁所以其實 kind of 係大概都知嗰啲主題曲係揾啲咩 reference 或者係揾一啲乜嘢電子嘅樂 嘅 style 去擺入去。咁之後咁就冇啊。其實由第一季開始諗啊，如果我會做嘅話，我會點做咧？其實即係我冇諗住做噶，但係即係哇，如果我做，我會點做咧？咁樣啫嘛。 有時咁樣諗下。 係啊係啊，因為始終真係好中意做音樂啦，即係會有時有啲歌會如果係我會點做咧？即係譬如有首歌出咗嚟啊，如果我 mix 或者我 remix 嘅話，我會點做咧？即係會諗呢啲嘢啦。咁之後冇啊，咁之後因為頭三季都係男團啊嘛。 嗯。 咁所以就同埋都系未入行嘅我，咁所以嗰时就得个諗字啦。咁然后自从系上年出咗歌之后呢，开始 establish 咗我自己嘅风格嘅时候呢，咁之后就听讲话会有女团啦。咁就諗緊，咦，咁女团配女制作人会唔会系一个interesting 嘅 point 咧？咁但系其实系因为上年识啊 CM 即系你个监制，咁其实即系都倾开偈，咁就话啊，不如有冇机会可以合作咧？咁样咁就机缘巧合之下，就做啦。 咁系咪其实即系一见面可能去倾嘅时候，你因为过往已经有一啲谂法，即系已经好雀跃地哦，其实我有咧 A、B、C、D 餐喺度，之前谂过有好多，甚至乎可能已经有少少 demo 拎住去话哦，睇下边啲啱，再我哋 work on 嗰啲 version 啦，系咪一啲咁嘅情况？ 好似其实好快 kick start 嘅。因為一個電話就做啦，咁但係嗰時我係有諗法嘅，已經諗過首歌點 rehearsal， 即係我直情將啲 chord 再配過啦。咁因為其實我諗好多，因為都做咗第四年啊嘛，首歌同一個 melody， 同一個詞，同一首歌。咁你已經前面有三個前人已經做咗佢哋各自嘅 style 之後，我會諗啊，今年可以點玩咁樣，所以其實開頭個電話就我已經大概諗到有啲咩做法㗎啦，我心入面有啲 reference 去即係大概去 kind of pitch 俾監製聽咁。 但係今次做呢一個 project 會唔會個壓力比較大？就係因為除咗你啦 ，CM 去做呢首歌，即係仲要最緊要係過阿花姐個關啊。花姐是那個揸 fit 人嘛，某程度上都是，即是她都要即是聽聽，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東西呢？會不會即導致去做這個成品的過程都個壓力大一點，或者可能都要跟她傾啊，其實啊花姐你想要些什麼啊這樣的呢？ 壓力就唔係，我又唔覺得係壓力嘅，因為我係一個好相信自己嗰套，好似包裝得好啲先，即係我係我會聽佢 client 有啲咩 comment 啦，咁之後我就會消化咗，然後我再用另一個表達或者用個音樂上嘅方式去 fit 翻佢咯，咁但係就唔會因為咁而結編咗自己本身嘅諗法咁， 即係都係大家其實一齊傾住去， 係啊，一齊傾一齊溝通咁樣。 咁最後得翻嚟嗰啲 feedback 應該都應該係順利啊， 好順利啊， 有冇有冇嗱老實嘅問一下就係、是，即係既然都做咗一首主題曲咁樣啦，有冇順手都係問啊？不如我都玩埋呢個比賽啦咁樣，係啊，其實我都有我特色喺度嘅喎，咁樣 都揈到下啦。 冇，其實咧，我就係同 CM 即係傾前住呢首歌嘅時候咧，CM 話第一句係問你。有冇參加？你有冇報名參加咁樣？即係嗰時，即係我哋已經做緊首主題曲嘅時候，係仲 recruit 緊嘅。係咁，我就唉冇啦，唔參加啦。咁即係我自己唔覺得我係啱做女團咯。我想做歌咯，即係我想幕後做多啲歌咯。 好清晰嗰條路啦。 即係我幕前有，即係我 indie 地出歌咁係，但係女團真係唔係。 即係另一樣嘢。 唔好咁啦！ 以后我哋个幻想紧要 X 一女团当中点样？ 嗰个位点样样咧？跳舞会系点样样嘅咧？ 但因为啱啱你又讲话，其实做一首叫做女团感好重嘅歌，其实喺可能即系 technical 或者音乐上面，其实系有啲咩嘅元素会令到一首歌我哋平时听会觉得，哦系会呢一首歌好一班女仔或者一个组合啦，行出嚟嘅时候就会有嗰种感觉嘅音乐啦咁样。 我会觉得系首先如果女团嘅话，通常一定系跳舞歌啦。所以個 BPM 一定有啲要求啦。咁另外就係我會諗，譬如一個女團咧，佢一定唔會得一個女仔唱嘅。咁所以其實佢有唔同嘅聲底，唔同嘅 range。所以其實你喺 top line 個 arrangement 上面咧，就會你會覺得啊，呢一句係某一個人唱嘅，呢一句係某一個人唱，即係好似韓團咁啊，即係有啲係唔同嘅擔當噶嘛，即係可能係有個 main vocalist， 有一個就係 rapper， 有啲就可能唱低音啲嘅，有唱中音啲，唱高音啲嘅。咁所以我喺再 rearrange 個 top line 嘅情況下之後，都會加咗啲高嘅嘢，加咗啲低嘅嘢，加少少。harmony 嘅嘢。 咁咯，同埋呢個就係 top line 上嘅嘢。 有冇話都要刻意，因為都知道其實佢要係拍一個 video for 啲女仔可以跳到舞，已經係要刻意去喺嗰個 arrangement 上面做一啲，係啦，諗定㗎啦，已經係。 有啊有，因為雖然我嗰時就未知個 MV 係個咩 direction， 因為都個 MV 都係睇個歌點樣先再去排舞，之後再搞個 MV 啦，即係個 timeline 類似係咁樣啦。咁之後呢，因為我知其實佢一定會跳舞㗎嘛，咁所以其實女團呢通常最好睇係啲刀群舞啦，叫即係個 term 叫刀群舞。 刀群舞 即係啲韓國跳得好整齊嗰啲呢，咁嗰啲個 beat 個 groove 個感覺會大啲，咁所以我會中間個 dance break 會好似教啲軍鼓啊咁嗰啲嘢，所以我就有諗呢啲嘢。咁所以同埋，因為我覺得始終96個女仔有唔同嘅 style 啦，我就覺得都係唔好一首歌去代表佢哋。咁我就諗緊啊，即係同花姐佢哋，即係同監製都有傾話，會唔會可以唔同 style， 即係清爽啲嘅又得，嗲啲嘅又有，girl crush 啲嘅又有咁樣。 哦，即使嗰陣時未知道有咩嘅女仔入圍都，但起碼已經準備咗啲空間俾呢啲唔同風格嘅女仔。咁到時入咗圍啦，就可能再去物色佢哋，或者有其他人再安排佢哋去唱唔同部分咁樣。 係啊。 哦，咁但係譬如之前自己做嘅速時編監自己都係自己一路搞咯。咁今次喺呢首歌裏邊監製你有份參與，同埋亦都同 CM 啊等等去。咁其實喺佢哋身邊一齊做監製。呢、這個角色又有冇啲嘢係睇得到？因為 其實好搞笑，本身唔係我監製嘅。 O K， 佢最後落咗我名咯，所以我懷疑 CM 係咪真係嫌我太多機甲？ 因為你都擺咗好多 effort 落去係嘛？ 我又覺得我好 easy going 啊，我 CM 唔係即係啊，因為嗰時我冇 expect 嘅，嗰時佢 inform 就係話我做編曲嘅，咁我都冇諗住話要落個名落個監製定點嘅，但係純粹我想做好首歌去。咁其實大家音樂部啦，屬於音樂部門啦，咁咪一齊傾啫嘛。即係譬如 mixing 有啲嘢 comment mix 即係會一齊傾咁樣咯。咁我原來真係唔覺就做咗少少 co-producing 嘅一啲工作咁解啫，所以好好啊 ，CM 都。 系咯，即系佢都俾翻 credit 一齐。 系啊，我冇 expect 到。 系 录唱，即系个 vocal 嘅部分，即系有你本身自己有喺个 vocal 入边参与啦。咁你有冇份去拣？哦，我想揾边啲女仔嘅声音去夹翻嗰个歌曲嘅咁样。 主要都有嘅，即系除咗我，因为我自己把声就比较轻啦。咁其实令到，因为我首歌个编曲嘅走向系会有啲。硬朗少少嘅中性少少嘅聲音啦，咁所以其實 CM 都有諗啊，咁不如揾多兩個唔同 start 唱法，或者應該話個聲底嘅 focalist 啦，咁樣就揾咗 Ivy 同埋 Step 去做。Step 其實有唱上年嘅第三季嘅主題曲，係啊， 咁所以就做開一個 main vocal 咁樣帶住咁樣樣， 係啊， 咁、哦、所以呢個成個 project 應該對你嚟講都好玩， 好玩，梗係好玩啦， 擺到自己啲嘢落去又係 啊，又可以咁多唔同段落做，即係因為我平時做開我自己歌。譬如一首就 future bass 就一首 future bass 咁，但系呢首我可以几个 style merge 埋一齐，好似系咯，好玩哦、啊！ 所以大家一路听到都会认得啊，呢、這个就系 XT 做嘅歌啦，咁样 总算呢、yeah, 个都系一个衣锦还乡嘅， 好 多谢， 翻到去听到， 多谢 对得住江东父老啦，咁样 你愧疚啦系嘛？我又讲啲好笑话啦， feel 到我今日系好明显系好多嘢都 算啦，你放过佢啦。 X 之言嘅作品叫 #FF。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第二代美国队长之称的无业男子马俊文，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名成立，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囚五年九个月。31岁的马俊文被控去年在多次示威活动和接受传媒访问期间高叫港独口号。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本案属于国安法第21条之中所指的情节严重类别。被告最初以被煽动者身份去参与政治活动，变本加厉成为煽动者，紧贴一些政治人物的号召和吹嘘，难保其他被煽动者会成为另一个被告。法官又说，被告毫无悔意，在亲笔撰写的求情信之中亦都表明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不感到羞耻。房屋署最新数字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 5.9 年，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 3.8 年，两项数字都较上一季上升 0.1 年。在今年第三季获编配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大约2800宗，当中获编配的长者一人申请大约270宗。在今年9月底大约有153700宗一般公屋申请，以及大约100800宗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西九 M 家博物馆听日起正式开放，首年公众可以免费入场。开幕初期设有六个专题展览，率先陈列其中大约1500件藏品。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话：博物馆有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但系暂时唔会展出佢有关中指图的作品。博物馆会确保所有展览符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同埋香港所有法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第一、二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开始挤塞嘅，车龙排到入境事务学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至于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西湾河体育馆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分别排到去东廊近爱蝶湾同埋接近柴湾道嘅支路。另外在獅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前近管道入口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但獅隧沙田出九龙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博康村。现在獅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獅隧的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排到近鲗鱼涌公园，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阿 Lu， 我咪讲咗我唔食蟹咯，你仲买咁多嘅？ 呢啲蟹唔系俾你食噶，我俾你睇嘅。 睇蟹有咩好睇啊？ 呢啲蟹咧叫做万里蟹，嗱当中咧有三点蟹、花蟹、石沉。你淨係睇佢個殼啊，你唔覺得都覺得好靚咩？ 吓，你幾時轉咗做花蟹導賞團㗎？ 呢啲叫色香味啊嘛。嗱，你聽實逢星期六朝早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識會者，到時你就會感受到㗎啦。 环渠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送上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更有全新环节《大自然大不同》，让观众认识香港物种，了解本地生物多样性。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薛逸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阿一的难追程度有多少分呢？ 七分，就是因为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所以其实他什么都讲缘分，全部都是讲万一的，所以其实很难捉摸这个人。我是阿 Ann 陈千瑜，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今日呢位嘉宾喺唔同渠道都见到佢嘅作品，写句嘢贺下佢啊！ 今次呢句好意头，觉得系佢会中意嘅，听住咯。 X T 感还乡， 会唔会夹硬一齐啊？ 今日我哋送音乐由 X 嚟到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咧 ，Frenemy 嘅，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即系估关于呢首歌啦，都系， 嗯， 系啦，咁啱啱交俾你揭晓嘅， 系你想我估先， 俾你估先啦， 我估先啦， 俾多啲空间你。 今次新作品啊，讲紧嗰种 Frenemy 呢种朋友嘅状态，即系好似以前好 friend， 咁但系到而家。唔知乜嘢原因，可能係疏遠咗呢啲嘅朋友。呢、這個題材好好發揮啊，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phrases 或者唔同嘅字眼。咁但係點解會用 frenemy 做歌名，同埋喺個歌曲入面出現呢個字咁多呢？我覺得一個原因嘅，好衰咁講就係、是、因為 frenemy 呢三個音好好唱啊。即係好好食，好適合放喺一隻電音作品入面啊。所以就好直接地就揀 frenemy 呢一個 terms 擺喺個歌名同個歌曲入邊。 我都相信佢呢個 judgement 佢唔係亂嚟，因為咧佢平時聽歌咧佢自己都會跟住唱。 嗯， 咁我估佢應該都係跟住唱呢只唱得好順口喎、啊，真係咁樣。所以我咁樣嘅諗法。 我唔知係咪好要衰要咁樣諗又？哎呀，點解我成日講嘢都好似好錯咁樣？ 幫到盡啊！我 講完我自己都覺得心虛。 咁我想估咧就係、是、今次呢只歌我都好留意到即個 percussion 嗰個節奏啦。咁因為會聽得出其實。第一個嘅叫 chorus 或者個 drop 就係一啲可能公仔一啲四拍四多啲嘅 kick drum 啦，後面嗰個咧其實甚至乎係有 A B 段嘅，即係最尾嗰個 chorus 其實有前半後半係轉緊嗰個鼓嘅 pattern， 咁特別後面係散啲同埋冇咁規律性，我就係覺得 啊，會唔會係只歌講緊即係可能話落翻一個關係嗰度，就係、是、哦一路去到一個 climax 嘅時候，最尾有一種好似打交嘅狀態，即係兩個人真係可能冇得再成為朋友。最尾嘅狀態嗰種混亂嘅 chaos 就係、是、哦，就用呢一種咁樣嘅 percussion 嘅 pattern 去表達啦。我就想咁樣估係有咁樣嘅諗法。 咁啊，就交俾 XT 揭曉啦。 我開估啊，開估。 你可以唔順次序揭曉都得㗎、啊。你中意講阿波波先得。 點解啫？ 好驚啊！好驚啊！ 冇所謂歌名先啦，講 Frenemy 先啦、 啊。 其實咧，我本身寫呢首歌嘅時候咧，未諗個歌，即係未真係寫嘅時候咧，我已經想寫 Frenemy 嘅。 嗯。 點知唱唱下真係好順口。 係。 咁所以順理成章就會 post chorus 就會 Frenemy， 就變得好洗腦咁樣。但係我又冇特登話，因為好好，即係 好 好唱。只不過係寫嘅時候，幾好啊。加落去咯。 係咯，又因為可以食到好多同音字咁樣咧。對唔住大家。解释，好惊啊！好惊自己又讲错嘢，因为 会啦。其实咧，我本身已经想开个 project file 开咗好耐噶啦，即系应该系 Virgo 前后嘅时候，即系一年前已经开咗 project file， 但未去搞嘅，因为去写嘅，就打咗啲字嘅，即系有啲。即係類似係開始首歌，我會打一啲 key terms， 咁即係就開始唱下 up 下咁樣嘅。咁然後真係坐低開翻個 project file 嘅時候咧，突然間就會 friend of me 咁樣咯。即係我就會變咗就唱咗出嚟啦。咁就係嗰個 post chorus 行先嘅開頭。 哦，通常會有啲咩 keywords 咧？即係可能係講緊我形容緊呢個 beat 係乜嘢類型嘅 beat 定係點樣去？ 歌詞啊，我係。 哦，係歌詞。 歌詞即係我係寫歌行先嘅暫時，所以。因為我通常如果譬如我好少，如果係 notes 嘅話，做自己歌咧，我會做咗出嚟先咯，即係我就唔會特登話寫啊呢、這個要乜嘢鼓，即係我譬如808鼓，我會已經搞佢啦， 整咗 係啦，整咗佢啦咁樣。所以其實我 jot 嗰啲 notes 咧就係歌詞咯，因為嗰啲歌詞係會令我開始 up 下，會開始寫到歌咁。 所以嗰陣時呢一隻歌你上年整嘅時候，嗰啲 notes 裏邊都有，仲有啲咩嘅 keywords 喺裏邊出現 過？哦，都寫曬，都有啲係寫咗六首歌。即係譬如 frenemy 啦、jealousy 啊，即係啲有啲 rhymes 嘅 term 啦，仲有啲咩咧？唔係好記得啦，但係類似呢啲 terms 咁樣。 係，即係都係而家個成品，大家都會聽到啲好 catchy 嘅位置，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啦。 係啊， 但係佢做呢個 topic 嘅時候，深刻唔多唔少，自己係咪真係有經歷到呢啲狀態先可以寫得咁重咧？嗰件事 係咯，好 set 我覺得。係 咯，都 set 嘅喎。雖然聽落去係冇嗰種好哇，令到個人好 down 嗰種感覺，但係聽真啲係 set 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都去到廿中啦，而家即係都 好年輕啫，比起我同學生。 唔係，即係開始，即係其實即係都會開始覺得啊，身邊嘅人真係會來唔係人來人往咁樣啦，即係會諗呢件事啦。咁然後因為上年未結婚啊嘛，咁咧結婚嘅時候咧就會見到身邊邊啲人嘅真係會珍惜你啦，邊啲人唔珍惜你。 哇！阿斌係咪㗎？係 咪好惡啊？ 嗱，我咁樣講啦，公道講句。我觉得女仔会比较在意嘅， 即系你老婆有系嘛？ 因为呢一番说话，我都唔系净系听到 XT 一个人讲嘅吓， 真系噶，真系 真系嘅，真系嘅。 唔系，其实唔系讲真，大家 嘅嗱，亦都讲一句，其实男仔都会嘅。例如有一个朋友，佢冇出席我嘅婚礼，因为佢嗰日收唔到工咁样啦。佢俾我讲到依家，但系好 friend 嘅，嗰个好 friend 嘅，系我但系每一次见到佢或者可能 message。得閒都會潤佢一句， 哦， 都會有呢啲小氣寶嘅。 我以為係喺拆人情嘅時候睇到，睇到嗰份， 唔會呢樣嘢嚟嘅。 大家對我咁好，點會啫？波成你又對我咁好，嗬？ 我唔記得俾咗幾人情。 唔係，其實係即係你會發現，其實以前好 friend 好 friend 嗰啲，真係會講曬秘密噶嘛。 嗯。 咁然後咧，譬如大學時期嗰啲，真係好 friend 好 friend 會講秘密。咁然後過咗幾年後，或者差唔多。八九年啦，咁之後你會覺得啊，其實佢知我好多秘密嘅，即係我都知啊好多秘密，但係就係唔 friend 咗。 哦， 你會覺得有少少小潔癖喺依樣嘢，即係你會知道對方知你好多以往嘅秘密，但係佢而家已經唔係你。 哎呀，我諗起一個 嘅好朋友咯。 我諗起嗰個人你都識嘅，哦、算啦，我哋唔係。但係有嘅，的而且確，我諗去到一個，尤其可能係人生入面唔同階段嘅轉變，可能係讀完書出嚟工作，或者可能喺一個工作轉去另一個工作嘅時候，呢啲轉變就會有呢啲嘅人出現咯。 咁喺 XT 你自己嘅經驗當中，一啲曾經好 close 嘅朋友，而家可能即係叫疏遠少少，係真係因為大家轉咗環境，少聯絡咗啊？定話可能真係唔知啊？去到某啲時候發生過一啲 conflict，然後轉變咗關係， 係突然間㗎，即係無啦突然間疏遠你咯。有啲人咁即係唔止一個啦，好似好差咁樣子。 唔係正常嘅，不過知道你個經驗係點？ 唔係即係會。唔知道可能有啲人聽咗啲嘢之後就唔會問你，唔會問當事人嘅一啲 feedback， 咁就無啦啦疏遠你啦。有啲就自然疏遠嘅，忙啊、翻工啊，咁就好自然唔 update 大家啦。咁另外就係我有個小反思、即係我覺得好啲朋友而家，即係以前細個啲中學嘅時候會打電話傾電話噶嘛，煲電話粥噶嘛，嗰個 term 仲係。咁但係而家好似大家要收大家嘅 update 就係、是，哎呀有冇睇我 story 啊？冇睇就好似 miss 咗咁樣。同埋好似我就覺得其實會唔會我都係一個唔好嘅朋友咧？就係、是、係即係其實我會都 expect 人哋留意我 story， 然後就當我已經 update 咗佢我嘅近況咧咁樣。即係我會有少少諗呢啲嘢。 咁但會唔會有一步就係都有諗過有啲疏遠咗，可能因為即係耐冇見，即係試過哦，不如 send 個 message 俾對方，或者即係主動做一步，有冇諗過？ 哦，我已經好灰噶啦，即係咧有啲訴苦大會有啲朋友咧，因為我自己唔係好約人嗰啲嘅，我已經搲爛塊面咁成日約次咧，每一次都係會放我飛機嘅。咁你知有時放得多飛機咧，你就會開始心灰意冷噶啦， 就唔想約啦咁樣。 係啦，咁同埋。都覺得算咯咁咯，但有啲可惜嘅，我自己覺得。所以先有 friend 入面呢首歌。 但係出完呢隻歌，會唔會有時都諗下啊？明明好地，即係以前咁好朋友，有冇機會掹得翻嘅一啲關係？有冇諗過呢樣嘢係有機會可以掹翻就好啦？ 完全 give up 曬過曬去就算啦。又 我又唔想 give up 嘅，即係我又唔會特登話要 keep 翻 contact， 因為其實真係有個空隙噶嘛。即係你要同一個朋友好同步地，你要 keep 住聯絡 ，keep 住 update 緊況噶嘛。即係你唔會今次見我哋五年冇見啦，你過去五年做咗啲乜嘢啫？你已經冇曬個感覺喺度噶嘛。所以我覺得 friend 嘅都會有限咯。即係我覺得係開始大個女啦。咁之後就原來會發生啲咁嘅事咁樣咯。 但朋友其實喺你自己心目中係一個點樣樣嘅角色，或者一個即個重要性係點樣樣？ 而家我老公是我的好朋友。 哇即他都可以做到 一些事。是啊所以其实我以前呢就朋友就真的会一起玩啊一起倾心事啊这样的。但是因为都是即是我经历所谓话要好重视朋友的阶段就是读大学啦。之后但是我遇到我而家的老公。之后就其实他就是我的另一半嘛。我就会好多东西都跟他说。即我跟我老公说佢就擔當咗我更加昇華咗我以前點樣即係個朋友嗰個角色，即係好似我同緊即係我同緊塊鏡講嘢咁樣，即係佢又吸我啲嘢，佢又吸我啲嘢咁樣。你明啦， 我明 白、啊，你明噶嘛，係咯係咯， 佢冇得話唔明啊，佢好危險啊， 好大壓力、啊。 佢老婆隨時要聽住啊，大佬 真係會聽㗎，而佢亦都係咁諗㗎，真係。咁當然我都係咁諗啦，係 啊，但係即係有時，但係我又諗翻轉頭就好羨慕。即係我老公其實佢自己都有一個好 best 嘅 best friend 嘅，佢哋互相都認大家係 best friend 嘅。但我就諗翻，我好似冇一個係 best friend 咯。即係可能有嘅，但係都會知道中間有啲位係斷咗聯絡咁樣。即係或者互相唔會係 mutually 覺得大家係 best friend 咯。即係原來呢樣嘢都唔係必然嘅咁樣。 同埋咩雙向嘛，所以有時真係人夾人，你 100% 俾出去，但係對方係咪 100% 俾翻轉頭？你又冇得強求，亦都好睇緣分。即係呢個 term 雖然好似好老土，但又真係一件咁嘅事咯。 係啊，即係呢個就覺得寫呢首歌嘅時候，覺得有啲可惜嘅嘢想擺喺首歌。咁另外就係有啲新嘅朋友咯，即係另一個講舊朋友啦。咁新嘅朋友就係我未知新嘅朋友，咪即係新嘅朋友咯。即係有時你唔知道佢接近你係有啲咩 原因 嘅，咁、我又唔想諗得太多，但係有時覺得即係會諗少少啲咁嘅嘢， 即係有少少自我保護咗少少先咁樣。 係啊， 又唔緊要啦，我諗住講句好老土嘅嘢。 我哋大家都係朋友係嘛？ 唔係唔緊要啦， 坐低喺度都係朋友， 音樂都係你嘅好朋友啊。 Yeah, 好老土啊！呢个 但系会唔会、啊、会唔会有啲 moment 嗱？呢个我又想问就系、是、有啲 moment 就系、是、即系所谓音乐系自己好朋友，就当然你玩得好开心嘅时候，佢系你嘅好朋友。但系会唔会有时都会觉得哇，音乐变咗自己嘅 frenemy， 就系有一排可能真系唔知点解谷极都冇一啲嘢出到嚟啊！咁嗰个状态就会好辛苦啦。 系哇，你比喻好好喎、 啊！哇俾你兜得翻 咁都兜得到，好 嘢！即系都系，即系 frenemy 讲亦敌亦友啊嘛。咁即系其实我其实有时都会遇到啲旧嘅朋友咧，呢排又揾翻我，就系见你呢排啊，有啲嘢出啦咁样。即系，但系我又唔想 overthink 呢件事，人哋可能真系想同你做翻好朋友咧，谂紧做乜嘢？即系搞到我成个。诶、哎， 谂好多嘢嘅， 系啦，即系搞到我好似劲小心眼咁样，即系我又唔想咁样，但呢个真系我真实嘅谂法嚟嘅，咁即系之后我就啊，音乐上你话系咪我嘅 frenemy 啊嘛？其实咧咁样讲又系嘅，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音乐啦，我成日都会谂、哦，我仲会继续出歌嘅原因系咩咧？我又冇公司冇后台，乜都冇啦。咁但系我就好记住有个感觉，就是、我做完首歌，我会自己听翻自己首歌咯。即系 frenemy， 我真系听过自己做嘅歌，会听过一千次，我唔知啦，唔知用咩数字去。但系我而家我都会听翻自己嘅歌，我都觉得哇好正啊！ 系即系呢首歌系我整嘅咁样。 系啊，即系听落好似好骄傲咁，但系其实真系我好中意我自己出嘅歌，即系我每次出完歌之后，我再听翻、觉得哇好正，点解会做得咁正？ 问你一个私人啲嘅问题先，咁年尾咧嗰啲咧音乐嗰啲 app 咧嗰啲平台咧，佢都会 count 你嗰年最听得最多。 有几多系你自己噶？ 有几多系你自己噶？系咪最多就系你自己啊？ 我想讲第一年真系 flower time。细佬都系咯，即系我细佬真系佢 cap 住，佢话我下年唔会再帮你 stream 呢啲歌啦，佢唔想搞乱佢嗰个 algorithm， 所以咁我已经唔会再逼我身边嘅人去听。 我记住呢个问题，睇下你年尾今年听得最多系边一首先。 好啊， 今年年尾 点解都系我啲歌？ 唔系你自己都咁多首，睇下你最多系边一首啊嘛。 就今年我出都好少歌啫嘛，一系就 FF， 一系就呢首。 你可以听翻上 咁，你可以听翻啲再旧啲噶嘛。 哦， 你可以听翻《Flower Town》，听翻 系啊 ，Virgo 得噶。 我觉得会 friendly 喎， 会系 friendly， 会系 friendly。 嗱 ，OK， 我系连，我记住呢个问题，下次见你睇下年尾嘅时候填揭到钟先。 你年尾唔出歌都打电话俾你， 系啦， 打 俾你。OK， 跟住即系头先我估，即系喺今次嗰个曲上面啊，嗰一样嘢，即系嗰啲 percussion 等等嗰啲嘅 design 又点样样咧？ 系啊，因为啊呢首歌咧，我其实编曲上咧，我每一次上嚟都会讲，我编曲其实都会有啲意思咁样啦。咁上次处理咗啲，咪会讲我点样对称啊，嗰啲好无聊嗰啲嘢啦。但系咧，今次我就想 free 啲嘅，想因为今次其实比起我之前出嗰啲歌就冇个 drop 嘅，即系其实嗰个叫翻做 chorus 同埋一啲 pop 啲嘅歌啦。咁所以其实我嗰个编曲上我就唔会谂太多嘢嘅，我纯粹觉得好听咧、我就摆入去嘅。咁然后最尾咧，其实我系因为我会谂个画面嘅今次，因为今次就早咗 plan 呢首歌啦，咁所以咧我会谂个画面啊，咁然后我就想最尾嗰个段落咧，我会想有种 loop 嚟 loop 去嘅感觉咯，即系意思系哦，你有新嘅朋友，又继续去嗰个过程，咁即系由去疏远翻，咁之后连 and then you meet new friends， 之后又继续 loop 咁样咯，所以我就最尾会用咗一啲 trap 地嘅鼓，去令到好似有啲嘢，好似有啲 tension 去。跌落去又上翻嚟，跌落去又上翻嚟咁。 哦，咁呢啲畫面會唔會係真係今次 MV 嘅 concept 上面都可以即係幫助到去做咧？ 有啊，因為今次 MV 又係同翻我以前合作開嘅嘉豪導係啦，咁所以其實已經有噶啦啲畫面，即係佢會同我講噶嘛。咁之後佢哦咁好啊咁，但係佢真係實行嘅時候咧，就同我幻想有少少唔同，但係又好靚咁樣咯。 今次就又係會有一啲嘅 item， 我覺得都係好。叫做代表友誼，即係啲紅啤啤嘅禮物啊，啲好似生日蛋糕嘅慶祝 party 啊咁樣。 但係又有把刀吉落只紅啤啤。 係啊，我覺得好開心啊！呢個 MV 係啦，即係又有啲譬如炸彈啊等等嗰啲咁樣。咁其實即係嘉豪有冇都同你講哦？呢個 MV 佢吸收咗首歌之後，佢嘅 main 個 concept 點樣去化作畫面咧？ 有啊，因為其實佢自己都有呢個感受啦 ，Frenemy 呢首歌。咁之後咧，佢就用咗好多比喻喺個 MV 入面。就代表不同的嘢，咁其实咧，佢有同我讲嘅事后，即系佢事后先同我讲嘅，咁咧就话咧个 MV 入面所有 object 咧都系可以系个主角啦， 咁即系咧，其实我唔系主角嚟嘅，我以为系啦。咁、哦、咁，但系原来我唔系主角嚟嘅，即系其实我系代表喺每个先系代表唔同嘅嘢啦。咁譬如气球咧，其实系讲紧个 farewell 一段 friendship 啦。所以其实嗰个 party 系一个 farewell party， 一段友情啦。咁然后咧。但係嗰個 loop loop loop 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咪有一個先係我個氣球綁住我喺張凳度嘅，之後然後最尾有一段就剪走升起，就其實講要放低啦，然後 move on 咁，所以我歌詞係 move on move on 個、哦、紅啤啤啦，紅啤啤咧又係可以係主角嚟嘅，紅啤啤就係咧上次同你好 friend， 但背後會插你一刀嘅朋友咯，即係我啊，即係我會插咗紅仔一刀嘛，咁、其實想講有啲朋友會喺你面前好。嘻嘻哈哈，但背后会讲你是非咁样。 哦， 好黑暗啊！ 系咯，其实， 但系嗰个 contrast 好大嘅，因为呢个 MV 整体都好缤纷嘅， 系啊， 但系嗰个 message 就好黑暗。 最尾攞个震灯炸到所有嘢全部着晒火， 跟住又打烂个蛋糕咁样。 系啊，仲飞刀啊，其实飞刀个气球我试咗好多次啊。 咁但系其实喺呢个 MV 同埋个编曲上，系咪都？刻意去營造一種 contrast， 就係其實表面上睇啲嘢係好繽紛嘅，即係好舒服嘅。咁但係原來後面諗真啲係咁樣樣嘅喎，係咪都有呢個諗法喺度咧？做嘅時候 係因為個 song 嘅 title 已經係一個對比啦嘛，即係 friend 同 frenemy， 即係文學係咪叫做咩 oxymoron 啊？即係兩樣對比嘢擺埋一齊，即係 frenemy 啦。咁所以其實個歌名已經有對比嘅時候，我就想音樂上同埋個MV 上都做到呢样嘢咁样， 系，所以大家听呢首歌睇 MV 嘅时候，你可以 dip 翻即系啱啱讲嘅嗰样 contrast 啦，同埋睇下会唔会谂起一啲人咯。我咧真系每一个人听总会谂起最少一个人。 我想讲咧，呢首歌出咗之后咧，系因为我出咗四首歌啦，呢首歌系最多人同我讲话 relate 到咯。因为譬如处女座嗰啲，即系我上年出 Virgo 啦，我就我系处女座，好开心啊！即系我，但人哋唔会 relate 到噶嘛。 即系十一个星座嘅人，起码 relate 唔到先。 系啊，即系佢哋唔会特别啊，觉得好听啊，但系唔会 relate 到呢件事。 我喺呢度许下一个心愿，听完呢只歌咧，我希望我同 XT 唔好成为一个 friend 咁样。我希望同佢系一个 friend, 我哋嚟踢歌啊， 系啦，唔好系 friend 咁样。 都系嗰句，坐得喺度就系朋友，系咪？ 系咪啊？ 我哋听一定会更开心嘅啫，系咪？ 好啊！ 咁今日再次多谢 X 同我哋介绍呢一首《Friend of Me》啦，谢谢你啊 ！Thank you， 拜拜。 Bye。Secrets given, featured dark ambitions. I didn't lose a friend. I realized I never had one. I'm guessing that was how things got to fall apart. Maybe it's meant to be when everything was started. Why did things turn into a mess? That was my best intention. Maybe I'm such a bad friend. Wasted all the feelings. I couldn't find the reason. And why did it happen? We talked about our lovers, got wasted. 节目最后听我 X 线呢首 Frenemy， 听日五点见，拜拜。